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报道，世界一些国家的性奴受害者11月5号在东京举行集会，表示谴责日本当局厚颜无耻的妄动。集会由日本市民团体争取日军慰安妇问题解决全国行动主办，由来自南朝鲜、印尼、东帝汶、菲律宾等国的日军性奴受害者参加。他们揭露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性奴罪行后，要求日本当局进行谢罪和赔偿。